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早晨，本市降雨持续。从总体雨量来看，大部分地区可以达到大到暴雨，山前及南部可以达到暴雨，并且伴有雷电和局地短时强降水，请尽量减少外出，并远离河道、山区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地区，注意安全。降雨对今天的晚高峰影响较大，建议各单位错峰下班，中小学提前做好放学准备。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下午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阴有中到大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我们再特别预报一下下学还有下班放学时的天气预报的情况，是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偏南风2-3级，气温24到23摄氏度。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22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别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愿意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奉上一次阅读盛宴。有一句话怎么说来说，下雨天读书天。当然了，我们节目是提前预备的，只不过到今天赶巧了。首先要介绍今天来做客的这两位嘉宾朋友，我想他们的名字一出来，大家就知道我们今天这个盛宴有多么的丰富了。那今天呢，来做客的两位嘉宾朋友，他们都是来自亚马逊中国，一位呢是亚马逊中国亚马逊 Kindle 中国区的内容运营总监李双天先生。你好，李先生。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另外一位啊是亚马逊中国的图书编辑，也是编辑推荐的成员，她就是吕林女士。你好，吕林。 刘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你是看电视看多了是吗？ 听众朋友。 哎，我们这样的一个欢乐三人组啊，今天呢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书了。哎，为什么在节目一开始来介绍我们今天两位嘉宾朋友呢？因为今天呢我们又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近期普通人都买了什么书。注意啊，今天我们要来说一说最近5年普通人都买了什么书啊，还有为什么购买。而且呢我们今天同样带来了6月份的亚马逊的编辑推荐的书目啊，所有的那些喜爱读书的听众朋友就能够哎找到自己喜欢的书了。应该是7月份，刚才我们的吕林，我们的编辑推荐的团队的，你真是啊，刚才我说你是观众朋友，你现在告诉我7月份。没错没错，为大家带来的是7月份的这个编辑推荐的内容。那刚才说到了啊，为什么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五年的一个排行榜，是因为亚马逊中国的 Kindle 电子书阅读器进入到中国市场已经有5周年的时间了。为了解析过去的5年啊中国读者的数字阅读的趋势和变化，所以今天呢李双天先生就把这样的一些大数据还有5年的，大家注意啊，是5年的排行榜一并呈现给大家。所以我接下来不多说了，我想还是先从排行榜开始吧，因为要不然听众朋友该着急了。我们来了解一下啊，亚马逊中国 Kindle 5周年电子书榜的一些情况，有请二位公布书单。 首先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亚马逊中国 Kindle 付费电子书畅销榜的排行榜的前十名。那从第一本开始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刘慈欣的《三体》全集。那这本书在2015年获得了科幻界的最高奖项雨果奖，那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对我自己来说也是非常喜欢的一本书，思想实验的大合集。 啊，你非常喜欢的一本书。哎，第二本也是老熟人，太熟了。 第二本是来自于日本作家东野圭吾的《解忧杂货店》，这是一本奇幻温情小说。它不是那种特别典型化的东野的推理小说，但是呢，它把我们能够看到说困惑，写成信投入杂货店，就有奇妙的事情会不断的发生，所以那些精巧的结构让温情打动人心。那么这本书呢，实际上从14年上线到现在，已经连续四年进入到 Kindle 付费电子书榜的前四，然后15年和16年还是冠军，所以这个书成为了一本现象级的作品。 没，排名第三。 第三名是你一定爱读的《极简欧洲史》，这本书是约翰赫斯特的一本书哈，十二万字，并不太长，是一个普及读本。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喜爱它一个原因吧。它介绍了欧洲的文明的六大的一个特征，然后包括来源啊、战争、民主、多极化的权力的结构。我觉得它非常清晰的解读了为什么欧洲对现代文明有了深刻影响。 排位第四， 《明朝那些事》。这个不用多说，所有人都很 熟悉。老熟人。 对，而且这本书从在网络上连载，一直到纸书，再到电子书，都同样的畅销。 哎， 那它的语言幽默风趣啊，给大家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解读了明朝的历史。 没错没错，谈到这个明朝这那些事儿，这本书呢，它一句通常啊，或者说大家非常熟悉的说明语是怎么说的呢？迄今为止唯一全本白话正说明朝大历史，大家去想吧。好，我们要说的电子书排位第五的是哪一本呢？ 第五名大家就更加熟悉的《无声告白》，是吴启诗的一本花费六年写的一本长篇小说哈，它在14年时候横扫了整个欧美的榜单。我觉得最喜欢吴启诗的一点就是他用词真的非常的准确节制，但是文风又是非常温婉的。 我知道这是你喜欢的书。 对，然后他最近还出了新书小小的火，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好，排位第六。 第六，东野圭吾又来了，白夜行，这个被认为是东野圭吾作品的无冕之王。他把无望而坚守的苍凉的爱情以及说执着并缜密的推理完全结合，所以是非常多的推理小说迷最喜欢的作品。 排位第七。 第七是《巨人的陨落》，这本书呢是现象级畅销书大师肯·弗莱特的世纪三部曲的之一哈。我觉得这本书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他的广告语，全球读者平均三个通宵读完的超级巨著，我觉得他值得这个推销语。 没错没错，其实《巨人的陨落》让很多人点灯熬油了很久很久，而且是我有一段时间啊，每个人都在说你看这本书吗？你看这本书，其实它一套三本的。好，排位第八。 追风筝的人，这是来自于阿富汗作家卡勒德·胡塞尼的一本第一部的长篇小说，他非常的温暖，写了一个富家少年和家中仆人关于风筝的故事，实际上他更多的讲的是关于人性的背叛与救赎。 哎，一个富家小男孩和一个穷苦的他的仆人啊，他们到底有着怎样的这种纠结的经历呢？我觉得用纠结两个字来形容这本书，不看完的话大家一定不知道最后的谜底，但是看完以后大家又想他们后来再老点，再过几十年几百年又怎么样呢？它有续集吗？ 我觉得这里面最值得分享的一点是，就是为你千千万万遍这句话在整个 Kindle 的标注上是哇，那简直是可能成千上万的标注。 对， 电子书榜排位第九，我们来了解。 第九本书是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这个大家非常非常熟悉。我觉得毛姆真的是一个非常会讲故事作家，他也是二十世纪最受欢迎的一个作家。 哎， 这本书里面他讲到了一点，其实月亮指代的是你的理想，六便士是当时面值最小的硬币，它来指代你的日常。所以就是给大家命题，就是到底是 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对，你要怎么选择？你能像主人公那样抛家弃子吗？ 排位第十，其实电子书榜单上都是老朋友，排位第十也更熟了，我们来了解。 对，来自于加泽文的《岛上书店》，这其实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本书，这个也是所有爱阅读的人非常喜欢的一本书，因为里面既讲到了说一个书店如何改变小岛上人的 大家的一个生活，同时呢也里面有非常多的作者对于很多经典作品的自己的这种评判，非常好的一本书。 哎，刚才李先生这个介绍一下让我刷新了对他的以往的一贯的认识。以往我一贯认为只要是变成Kindle电子书的书他都是大爱，他今天居然挑出了一本最爱。 是，的确是因为这个 掉坑里的，对吧？ 这是我们阅读爱好者所独有的一本书，因为其他的讲的更多是人性啊、爱情啊，那么在这个呢其实是讲到了阅读对于人的生活的改变。 哎，其实刚才我们说到这本岛上书店啊，包含着最近一段时间大热的比如悬疑，它这里面也有，然后比如说呢这种积极的然后阳光治愈系的它也有，而且呢它又有那种小说的那种曲折的情节，确实是很多的读者都非常喜欢的书。而且我也知道很多的读者都是介绍给别人去读，说哎我今天读了这个书呢，你也看一看，特别特别好。这是一本口口相传的书，当然它在电子书的这个销售排行榜当中也得到了非常好的成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2013年到2018年亚马逊中国 Kindle 付费电子书畅销榜的前十位，排位第一《三体全集》，排位第二《解忧杂货店》，排位第三《你一定爱读的极简欧洲史》，排位第四《明朝那些事儿》，排位第五《无声告白》，排位第六《白夜行》，排位第七《巨人的陨落》，排位第八《追风筝的人》，排位第九《月亮与六便士》，排位第十《岛上书店》。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介绍过了啊，有两位嘉宾来到直播机房，有两位重量级的阅读推广人来到直播机房和大家来分享新书。其实我们在今天的线上啊，还要连我们在电话线上还要连线两位嘉宾和大家来分享啊好书。那么刚才呢，我们已经了解过了这样的一个五年的榜单。那今天第一位连线的嘉宾他是谁呢？大家来说一说啊，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在我们的五年的前十位的榜单当中，有三本书是来自同一家出版公司，这就是读客文化。所以现在我们要连线啊，读客文化，它就是读客经典文库的主编敏维，来听一听啊，他对这些书的一些介绍以及他的一些感受。敏维，你好。 啊，你好，刘莎。 嗯，我们今天有两位嘉宾在直播机房，一位呢是李双天，应该你的老熟人；另外一位呢是编辑推荐的吕林，你们的书也进入到他的推荐的榜单当中，所以都熟吧？ 啊，对，两位老师好。 啊，你好。 哎，那今天是你们读客文化的一个大喜的日子啊！五年的排行榜，你们有三本书进榜，先说一说，你什么感受啊？ 当然非常开心了，也算荣幸能够上这个榜单。 嗯，那今天呢我们说到了在这本在这份书单当中，也就是五年的啊电子书的销售榜的榜单当中，你们有三本书，无声告白，以及呢巨人的陨落，还有呢是岛上书店。这三本书呢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比较熟悉，但是我们的节目也有一些新的听众，给我们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三本书的一些情况好不好？ 嗯，好，我先来大概说一下这三本书的故事吧。就是巨人基本上可以用三个词语来表述，就是帝国衰落、英雄崛起、真爱无敌。然后它其实就讲的是一战背景下面五个家族的爱恨纠缠。然后因为这是世纪三部曲的第一部，所以其实这本书会整个展现整个二十世纪的，就是我们自己有了解但是从未真切感受过的二十世纪的一个波澜壮阔的史诗般的故事。 哎，所以有些朋友初拿到这三本书的时候说哎呀，怎么每一本都那么厚，三本加在一起都能更厚了。其实那是一部史诗，一部一个世纪的这样的一个史诗带给大家，还是非常值得看的。如果您嫌厚电子书，哎，对，我想就是因为你们书太厚，我们以前就和亚马逊的同志们啊一起讨论过，就是基本上特别厚的书在电子书的这个榜单上销售都能取得一个特别好的成绩，是不是这样李先生？ 一直是这样的。 你看下次你们出一六十本的，估计能在榜单上排第一。 好，我们努力。 好，继续回来说我们三本、上榜的这个书的情况。嗯，敏维有请。 好。然后岛上呢，其实故事很简单，它就是讲一个书店老板的一生。可是它真正要讲的是全人类的阅读、生活以及爱，是一本关于全世界所有书的书，也是写给全世界所有真正爱书的人的。然后无声告白呢，就是那一句话，就是传播最广的一句话，已经把他的故事说得很清楚了，就是他要讲述的就是这一点，我们终此一生就是要摆脱他人的期待， 找到真正的自己。 哎，敏文啊，按照你刚才这样的介绍啊，其实呢，如果是喜爱读书的听众朋友啊，或者是读者朋友，他们都会能了解啊，与刚才咱们三本书类似题材的书籍其实有很多。但是你们这样的三本书呢，今天我们虽然谈到的呢是电子书的销售排行榜进入到了一个前十的排名当中啊，是非常好的成绩。其实纸质书的销售啊，同样也非常不错。那么你个人看来啊，因为你是读客经典文库的主编嘛，你个人看来这三本书为什么不论是在电子书的榜单当中还是在纸质书的榜单当中都能够取得到这么好的成绩呢？ 简单来说，就是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阅读速度快，不管是很厚的巨人的陨落还是正常的岛上书店和无声告白，阅读速度快是一个原因，然后阅读速度快，读者能很快看完，3个小时三个通宵读完之后，因为它文本质量过硬，就是好的文本给口碑传播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所以很快读完又很快的告诉其他身边的人这本书是好书，所以口碑传播速度也快，这是它能够迅速上榜并且持续畅销的重要的一个原因。 哎，还有一个特别重要原因，我个人认为啊，因为Kindle 呢虽然又便捷又方便，主要它特别薄，然后一下就把大厚书都容纳了，但是那上面呀它其实呈现这个图片我觉得不太好，你这书里面没图片。又说到李先生的痛处了是吗？ 这是文学书的一大优势，因为你放了图片反而不注意，无利于这个读者去想象，去沉浸到这个故事中间去。 原来是这样，如此这般。哎，关于这一点啊，敏维，其实你们的书啊，有一些读者尤其是看到了你们的这个巨人的陨落啊，是不是这个书的纸质书只有瓶装的没有精装的？因为有朋友他们想要收藏这个书，所以我也替读者朋友来问一问，来请教一下我们主编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 就是首先一本书我们认为它最大的功用是用来阅读，所以精装有曾经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考虑过，可是因为这个书太厚了，就是国外英国版它出的就是精装，然后很多美国亚马逊的读者就留言说这个精装版拿出来就是一部杀人武器，所以它其实非常不利于就是随时平时的阅读。 而且我觉得其实还有一点，就是精装书的价钱如果和瓶装书去比较的话，它确实可能要更贵一些， 肯定会贵一些。 对对对，对于能够让更多的人来阅读好书，可能瓶装书能够做得更好一点，但是也并不是说精装书不一样。我就见到好多朋友啊，家里面是这个瓶装书准备一套，精装书准备一套，然后还得再拿 Kindle 再准备一套。 好喜欢这样的读者。 所以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巨人的陨落还有跟他同一个系列的，一共是凛冽的寒冬，对吗？ 对。我们一脉 世纪三部曲。 对，世纪三部曲，如果有机会的话，希望这样的世纪三部曲能出一套精装版的，给那些喜爱又瓶装又精装又 Kindle 的朋友一次机会。 这已经在我们的出版计划里了。 你看，我把你们的出版计划都给提前给窃取了。 英雄时候所见略同，看来是。 哎，那这个三部曲啊，既然是世纪三部曲啊，那两部啊，也请教一下李先生啊，李双清先生，那两部在电子书的榜单当中销售的情况怎么样呢？他们虽然没有进入到前十，但是他们的情况如何呢？ 因为这个是一个5年的榜单，所以它跟这个出版的时间有关系。那么后两部呢，实际上在我们的最近2年的榜单中间是排名应该在前30左右。 敏维，这对于你来说又是一个好消息，听了以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非常开心，然后我们希望这本书能够在下一个5年能够进前10。 其实上海读客啊，以前的名字大家都清楚，你们现在重新更名叫读客文化，这个情况你跟大家说明一下吧。可能有朋友一说，哎，怎么一看这有上海读客有读客文化，到底怎么回事，简单说一说。 首先就是公司更名是因为我们不仅仅想要做书，同时读客还有一个读客影业，就想要把一些超级 IP， 就比如说已经做好一些书，把它改编成影视化动漫化这样的方向，所以其实是一个文化产业链，所以才出于这样的目的来把公司更名了，就不仅仅是出版。 那也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个介绍啊，因为刚才我们说到的这样的三本书，无声告白的出品方呢是读客文化，而这个巨人的陨落呢是上海读客，而岛上书店也是读客文化，其实是同一家公司。 哎， 还要说一说这三本书啊，刚才说到了啊，巨人的陨落因为它特别厚，所以呢它进入到排行榜的榜单当中是很多朋友都认为理所当然的。不过呀，岛上书店和无声告白这可都不厚啊，那么 你个人认为啊，他为什么能够进入到榜单当中有这样好的一个成绩呢？然后我们再听一听一会儿专业人士李先生的介绍，哎，总监的介绍。敏薇，你先来。 啊，好好，就是首先是这样啊，因为书好，口碑能好，这是我们首先在签版权的时候做出的一个预判，这是我们认为有信心的点。然后呢，在做出的产品研发过程当中，编辑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本书的好用最清晰的方式告诉读者，就是能够让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沟通能够高效并且顺畅的发生。就是我们的书上了书架，不管是Kindle也好，就是纸质书的那个书店的货架也好，能够用文案用封面让读者第一眼就清晰明白这是我要的书，它好在这里。 哦，其实你们的电子书的这个出版基本上和纸质书能够距离很接近，或者能达到同步，是吗？我刚才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因为很多的纸质书都是先出纸书后出电子书，甚至会滞后很长时间。 对，我们的无声和岛上书店这两本都是同步上市。 哦， 然后巨人的陨落还有一点点特别，就是它的 Kindle 版是提前上架，提前五天。 嗯，哦，哎，我们来听一听专业人士啊，李双天总监的一些介绍，我们来了解一下他的情况。嗯， 的确，因为读客在跟 Kindle 的合作中间是我们合作最紧密的出版社之一。 嗯， 那么他们在纸电同步上做得特别好，同时在其中也看到了纸电同步带来的不管是纸书还是电子书的销量的增加。 哦， 所以我们经常用这个读客的这个例子来跟其他的出版社沟通，让他们看到说纸和电之间实际上是一个相互促进的一个作用。 嗯， 那么说回到这三本书呢，其实尤其像《无声告白》和《岛上书店》，虽然它相对没有像巨人的陨落那么厚，但实际上它讲的还是跟人性相关的。那么我们就讲到了人性中间最温暖、最柔软的那么一点。所以从这些地方来说呢，这个我们的读者都的确是非常喜欢，尤其是受到我们女性读者的喜欢。在我们这些书的这个评论中间，你能看到非常多的大家很感人的一些评论。 哎，感谢啊敏薇的详细介绍。刚才呢李双天先生呢也把这样的一个电子书的好成绩的情况呢做了一个简单的说明。我们今天连线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敏薇再见。 好，谢谢。嗯，再见。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哥。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呀是亚马逊中国电子书的五周年的榜单，我们还要带来六月份的编辑推荐的内容。在前面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电子书的一些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又要连线一位嘉宾，那他是谁呢？很多喜爱东野圭吾的朋友啊，都读过这样的书，比如说《锦游杂货店》，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的《百夜行》，但是呢，也还有一句圈内人呢说的话，怎么说呢？说东野圭吾的书如果碰见新经典文化的话，那必然是大卖大卖大卖。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的副总裁李欣，和大家聊一聊啊，他们的这样的两本书《锦游杂货店》以及《百夜行》。李欣，你好，在线上吗？ 在的，主持人刘霞好，亚马逊的老师也在吧？ 一位呢，我们今天亚马逊来的，我觉得肯定是你们的老熟人。一位呢是 Kindle 的中国区的内容运营总监李双天先生，另外呢是编辑推荐的吕林，应该你们也有过很多的业务上的这种交接。接触，对不对？ 嗨，你好。 是，哎，你好，两位李老师好。 一位李老师，一位吕老师。 哦，吕老师。 所以说说你们的东野圭吾吧，说说为什么东野圭吾如果碰到新经典文化的话，就大卖大卖大卖呢？ 哎呦，那这个特别不好意思啊，遇到这样的说法。怎么说呢？我觉得是新经典，因为做东野圭吾是做的非常早的。就是很多年前，就是在开始做东野圭吾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市面上还是比较少有这种推理悬疑的书，就是火的书比较少。但是我们选择了东野圭吾呢，其实一开始并没有就是明确的给他说这就是一个推理书，这样其实是比较限制的，因为那个东野圭吾他的作品其实是超越了推理的范围，他的书里头有 它是有推理的元素，有悬疑的这种元素，但是他的那个小说其实是就是是优秀的小说，应该说是在文学里头很优秀的文学作品。 嗯， 所以我们在推广这个东野圭吾的时候，选择了他特别特别就是受欢迎，就是写的最棒的一些书进行引进的。就像一开始这个有嫌疑人的 X 现身呀，白夜行啊，好，包括后面2014年出版的这个解忧杂货店啊，就这些书呢，就是他从文学来讲，从书写来讲，他写的都非常棒。特别像解忧杂货店，就是它是一本特别能让人感到幸福的一个书，它又是通过一个充满悬念让人大吃一惊的故事来展现的。 没错没错， 这两个因素都特别有普适性。 说到了解忧杂货店啊，我们也给没有看过这本书的听众朋友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是一本什么书呢？这是一本前面说到了啊，带有悬疑的特点的，而且呢是奇幻的特点的，而且最后呢还是治愈的，还是阳光的，还是积极的这样的一本书。这书啊讲述了在僻静的街道旁的一家杂货店，只要写下烦恼，投进店门前的卷帘门的投信口，第二天呢就会在店后的牛奶箱里得到回音。那么因为男友身患绝症，年轻女孩在爱情与梦想之间徘徊，还有人呢为了音乐梦想离开家，却在现实当中寸步难行，还有人呢是因为家庭的巨变挣扎在亲情与未来的迷茫当中。总之吧，最后都会有回音，所以就是这样的一本有这么多的特点融合在一起的书，得到了很多的读者的喜爱。还是那句话，刚才我们说到的，他在5年的电子书的排行榜的榜单当中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同样其实也在纸质书的榜单当中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再来说一说刚才的那个白夜行，其实刚才李欣已经说到了白夜行呢是包括李双天先生也说到了，白夜行呢是日本作家东野圭吾当之无愧的啊最有名的一篇著作，所以他取得的好成绩也是啊，我觉得也是说明我们现在读者真的能够挑出来好的书来阅读，而不是以前有一段时间就是大家都读什么，就是那种一窝蜂的阅读，不分好坏的去阅读。可能现在读者越来越理智了，越来越把好的这个书籍啊让自己能够丰富自己，能够让自己的生活越来越愉快，享受阅读的那种乐趣。所以李欣，你们的这两本书啊真的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我刚才同时说的是不论是电子书还是纸质书都有特别好的成绩，所以现在你是不是应该到你感谢的时候了？ 对，最主要的我们真的非常感谢读者们，然后我们的亚马逊网站，然后又用特别恰当的方式把好书推荐给了读者。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作为一个出版者对于销售方网站还有这个读者就是综合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整体，才把这个好书给那个就脱颖而出吧。 哎，没错，就是要感谢我们这些特别喜爱读书也特别用心的读书的读者让这样的好书能够脱颖而出。在这儿呢还有李欣最后一个问题，其实我也了解不少出版社，他们其实呢在出版图书的时候可能更加的偏爱纸质书而放弃了电子书，他们认为呢可能中国的读者不会有那么多人去阅读电子书，那么所以他们甚至呢都不会做电子书的这样的一个阅读的方式啊。对于这一点啊你怎么看？ 我觉得电子书是书，是一个怎么说，现在一个非常流行的阅读方式，而且我不太认为就是电子书就会影响纸质书的销售。从我那个个人经历来讲，就是我们家自己会那个买电子书看，电子书如果看好了， 是Kindle吗？ 就是 Kindle， 就像我先生他就说到。解忧杂货店这本书吧，就是这本书就是不是我们出的吗？在我还没把这本样书拿回家的时候，就是我先生因为特别喜欢东野圭吾，他等不及了，他自己买了一本解忧杂货店看。买完了之后呢，觉得书特别好，他又买了 Kindle 电子书看。 他这是做什么？ 他这真的是做贡献的哈。但是我就说这样的人其实非常多，就不光是我们家这样，就是电子书看好了之后，我会再去买个纸质书看。 你是会买 好了，我要 纸质书好了之后，我要买个电子书，可以随时携带，真的会是这样的一个促进作用。 你不会是左面都插一个 Kindle， 右面都插一 Kindle 看两遍吧？ 我们家里两台 Kindle， 然后每个人买自己的，我们对 Kindle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您是我们的荣誉顾客， 对吧？我们应该给我也颁一个奖。 肯定，其实我也要借这个机会去感谢啊新经典，因为新经典的确啊看到了说纸质书和电子书在我们的真正销售过程中，实际上能给不同的有不同需求的读者带来不同个形式的一个阅读。 嗯， 那么我们最近刚刚上了《百年孤独》，那还有像三毛、像张爱玲，都是从新经典刚刚在我们 Kindle 上线。实际上这些书都是非常的经典，但是同时当随着他们的上线，在我们的网站又掀起了一轮新的对这些经典作品的回顾的一个高潮。 听到了吗，李先生？新经典的、新经典的掀起的新经典的高潮。 感谢杨暖俊的推荐啊！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不论是像李欣也好，还是很多的读者也好，其实呢，一方面呢购买这个纸质书，一方面呢，另外也这个购买电子书，其实我觉得就像刚才李双天先生谈到的，大家对阅读现在因为我们的物质越来越丰富了，大家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越来越多了，正是因为这样不同的方式阅读，才能够让大家充分的享受到阅读的乐趣。李欣也特别恭喜你们啊，你们的书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不论是在线上还是在线下啊，都让很多的读者读到了你们那么多的好书。我们的连线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再见。 再见。 好，刚才呢跟两位啊，其实这两位都是来自出版公司的应该叫同仁啊，一起分享了电子书的一些情况。我想呢，大家可能通过这样的一个介绍啊，都能够了解到现在阅读电子书的人是越来越多了。那到底啊，现在的电子书的销售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李双天先生给我们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吧，从2014年到2015年有着什么样的变化，我们也来了解一下。 好的，我们惊喜地看到，在这个 Kindle 加入到中国以后呢，我们的现在的选品电子书的数量已经超过了66万，那么比2013年相比增长了接近10倍。 嗯， 跟我们合作的这些出版机构呢，也从当年大概200家左右，到今年已经突破了700家。所以我们也看到说，读者的在电子书方面的付费的愿望，以及说出版社将更多的好书电子化，然后包括说纸电同步推给我们的读者上，大家都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共识。 嗯，我想呢，在阅读的时候，可能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爱好，有的人呢，他们特别喜欢闻那种啊纸质书的油墨的香气，但也有的人呢，他说，哎呀，有的纸质书一下就十好几本或者好几十本，看起来太费事儿了。我想能够每天都能够享受到这种电子书带给我的便捷，我想正是因为我们现在有这样的啊科技的发展，然后有了大家的这样的不同的需求，所以电子书才能够取得这样好的成绩。 是的，因为 Kindle 这款产品推出到现在是10年的时间，那么在当年在同一年，我们推出了，实际上这世界上是2007年推出了两个改变生活的产品，一个是 iPhone。 嗯， 另外就第一代的 iPhone， 那么另外呢就是 Kindle。 嗯， 那么 iPhone 呢改变了人们使用电话的方式， 嗯， 而 Kindle 改变了人们阅读的方式。 说到这儿还要特别的来说一说，前面在节目当中我们特别感谢读者现在的这个阅读水平的提高，所以让好书能够脱颖而出，我们也感谢过这些出版机构把好的书带给读者。其实在这儿也特别感谢像李双天这样的为 Kindle 默默工作的人，Kindle 也一直在不断的改进，让大家阅读体验能够更加的好。而且我也知道 Kindle 现在还推出了免费书，还有好多的特价书，让大家能够在经济的更加经济的阅读更多的好书。 是的，而且亚马逊中国在 Kindle 的推荐上还做得更多的是说，我们引入了这个 KU， 就是我们叫电子书包月服务。那么这样大家可以用非常低廉的价钱，一个月只要12块，然后一年只要118，而且我们不断的去扩展这个可以读的书。那么在2016年2月推出的时候，我们大概是4万多本，但是到现在已经突破了12万本书。 那请问为什么有的你们电子书一本就卖5-60呢？我还买过这么贵的电子书呢。 我也买过， 为什么那一个月才12块？我怎么亏这么多？ 这个呢，我们也是说要共同去推进这个产业的健康的发展。 嗯， 那么我们既可以说在这个 KU 电子书包月服务中间读到你喜欢的书，同时呢，你也可以在这个拿 贵的书来满足你最开始的先读为快的这么一个快感。 哎，所以大家听出来了吧，就是虽然包月它有好处的便宜，但是它那个滞后性是有的，对吗？ 其实我们去看它的排行榜啊，我们大约有 70% 以上的这个啊排行前100的书都已经放到我的 KU 里头了。 那还是不错的一个情况。哎，前面呢我们也听过了这样的一个榜单，我们也听了一些出版机构的专业人士他们的解读。那接下来我们还要来听一听我们今天来做客的这两位专业人士，两位来自亚马逊中国的专业人士李双天先生和吕宁，来介绍一下这样的一份五年的销售排行榜的榜单的特点，我们来了解一下，有请。 其实咱们刚才提到了说Kindle 的用户非常喜欢套装书，这个我觉得理由就非常清晰了，是因为真的好便捷。另外一个呢，其实我自己其实就是会看英文原版书的这样的一个读者，然后有时候比如说一个新电影上了，然后包括是有个新的趋势新的一个概念出来，我会非常想要了解说哎，这到底是什么呢，然后非常便捷的就能在 Kindle 电子书的商店上搜到了这本书，然后不管是50多还是100多哈，流沙，我是真的下过单的。 我 就真的 买过， 为了先睹为快，我是真的会下单去买的。那其实刚才也讲到了说，从2014年英文原版书上线了。到现在其实英文原版书其实是当时上线的3倍的这样的一个数量了，而且不断的有新书的扩充进来，那我是完全能满足我这样的用户的一个需求的。 那其他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李先生继续咱们的介绍。 同时我们也看到，由于中国的消费者对于这 Kindle 电子书的需求的增长，也大力的推进了 Kindle 电子书阅读器在中国的销售。那么它实际上是在2013年的6月正式进入中国市场。然后我们在最开始呢跟美国市场可能还有一段比如说6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差，那么在美国推出6个月以后才会在中国推出。但随着中国消费者对于这个 Kindle 电子书阅读器的需求，我们现在已经全球同步发布新产品，而且还为中国的读者单独发布了比如说白色版的 Kindle， 这是中国团队要求的。同时呢我们还有说跟中国移动的咪咕阅读共同合作推出的咪咕版阅读，那么只有中国的读者可以在 Kindle 上阅读大量的既包括传统电子书也有大量的网络小说的这么一个内容，所以这是我们为中国读者奉上的一个最好的盛宴。 哎，说到这一点，其实很多朋友一下就能想到，以往我们看那些欧美的大片或者是好莱坞大片的时候就说怎么在国外都演了半年了，中国还没演，什么时候演啊？现在大家能够看到吧，在电影院可能很多的这些大片的宣传啊都是全球同步，甚至有的时候中国区的还会早上几天，所以大家现在能够享受的内容，文化内容已经是越来越丰富了。关于刚才我们谈到的电子书的情况，两位还有没有什么补充的内容呢？ 我觉得从小白用户的那个角度出发，特别为大家推荐 Kindle 一个原因就是刚才说到了看英文原版书其实很多人是有障碍的，但是 因为 Kindle 上有翻译，我知道，我就经常用翻译。 这除了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标注这个功能，我觉得经常你在读到好词好句的时候，然后发现哎，有成千上万人跟你有同样的在标注这句话，你心中莫名的有非常强烈的一个感动，而且就说这句话要记下来，特别像小时候好词好剧本那个感觉。 你也用过这个英文的翻译，我觉得像你们这样的应该不会像我是一边看一边查吧。 我也经常使用那个功能，因为它能够让 你查的都是莎士比亚的是吗？都是查的古代汉语是古代英语是吗？ 冰与火之歌。 没错没错，谈到了这个 Kindle 的阅读，很多朋友都会发出会心的微笑，因为那里面确实有好多的这个小机关或者小设置当你找到以后，你会发现原来是这样，特别特别的有这种成就感。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两位来自亚马逊中国的专业图书推广人，一位呢是亚马逊中国我们刚才说到的李双天先生，跟 Kindle 有着非常深厚的情谊的李先生，还有一位呢是亚马逊中国的编辑推荐团队的吕宁，跟大家来分享好书。我们在音乐和广告过后继续和大家聊这方面的内容，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渲染是旅途韵味被私藏，而你嫣然的衣裳如含苞待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 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说过了，为大家带来丰富的阅读盛宴，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近期普通都买什么书。这是从2013年到2018年的一个五年的电子书的榜单介绍给大家。同时呢，我们也带来了亚马逊中国的七月份的编辑推荐的榜单，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好书，来听一听啊，专业人士给大家推荐了什么书。在前面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其实呢请到了两位嘉宾朋友，一位呢是亚马逊 Kindle 中国区的内容运营总监李双天先生，另外一位呢是亚马逊中国的图书编辑，也是编辑推荐的成员吕林，和大家已经介绍过了这样的一个五年的榜单，一个五年的排名前十的榜单。其实除了这样的一份榜单以外，今天我们还带来了另外的一份榜单。那这是一份什么样的榜单呢？我们来听一听啊，李先生的介绍。 对，我觉得我们也要同时看一下这个在过去的五年中，每拿冠军的都是哪些书籍？ 每一年。 对，每一年。那么我看2013年，Kindle 刚进中国那一年的冠军是张明的《 重说中国近代史，这来自于张明老师的在人大的一门热门选修课。那么呢，它实际上是一种相对颠覆的一个是近代史的作品。那么它去掉了过往传统的所谓叫非中即间的这么一个二元化的分化，而是讲到更加复杂的人物和史实。 嗯，下一本书应该是2014年的啊、，Number One 第一位。 这本书呢，就是刚才提到过的你一定爱读的极简欧洲史。这本书像我说的，它是一个普及读本，然后大家都会觉得拿起这本书可能阅读的难度没有那么大，但是呢你又能获得很多知识。这里面它用清晰幽默令人深省这种步调，然后还有一些非常可爱活泼这些配图，叙述了一个不同凡响文明，所以我觉得它拿冠军也是理所当然。 我们下面要说到呢是2015年和2016年的排位第一名，但是要连在一起说。 对，因为解忧杂货店是蝉联了2015年和2016年的冠军。那么这本书其实大家也都非常非常熟悉了。同时我们也看到说这本书流行了这么久，即使到今天依然能够出现在我们前十的榜单中间，这是一本非常治愈系的小说。 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哎，转眼到了2017年。 17年的冠军，我刚才说到了我特别喜欢的大刘的书《三体全集》。然后这本书呢，其实15年就是在得了雨果奖之后，它在 Kindle 上线，然后已经连续三年保持 Kindle 付费电子书榜单的前两位了，然后在今年上半年也是第二名。这本书好就好在你真的是拿起来就放不下吧。 哎，咱们仨来预测一下，如果等到今年2018年结束以后，排位第一的应该是什么？吕林，你我看你对三体刚才说了这样的一番的称赞。 我占三体。 我觉得也非常有可能，因为我们刚刚把三体也加入到了 KU 电子书包月阅读中间，所以我们也看到它在包月阅读的借阅中间一直排前列。这好像是说对于科幻迷的一个必读书。 哎，我还以为李先生你要说的是岛上书店呢，你的大爱。哎，我其实倒觉得解忧杂货店啊，应该能够取得好成绩。2018年，他在前面已经有两年都是冠军了，谁能说他不会在下面取得三连冠呢？虽然差 了，我要期待一下黑马。 刚才呢，我们跟大家啊介绍过了这样的一个年度排行榜的榜单，之后呢，还有什么内容想跟大家补充的吗？这样关于电子书的排行榜的内容有需要补充的吗？那么，因为我们时间已经比较紧张了，接下来呢，就为大家带来的是很多朋友都心心念念的编辑推荐的这样的一份榜单。 好，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啊，七月份的编辑推荐有八本好书带给大家，我们来从第一本了解。 第一本为大家推荐的是《母狮的忏悔》。这本书呢是莫桑比克作家米亚科托的最新的长篇小说。大家可能对这个名字比较陌生啊，但是它其实是诺贝尔文学奖一直以来的热门人选。然后这本书其实讲到了女性和女权，然后他有句话很深刻，说身为女性在这样的国家就是出生，每天醒来都是一场战争。 讲的是非洲的村落发生了狮子吃人事件以后啊，之后的一个故事。第二本书 是来自于朱迪·皮考特的《渺小的伟大》。那么这是一本充满着道德争议和灵魂拷问的书，是非常虐心的一本书，因为这讲述的是一位黑人的护士，那么他在面对一位白人至上的父母的婴儿需要抢救的时候，来自于他内心的那种挣扎。 其实关于种族偏见、种族歧视的书籍有很多也有很多的名著，但是每当这样的书籍出现的时候，我们都会问一下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到底会选择什么。好，下一本书。 第三本书是《反智时代：谎言中的美国文化》。这本书呢其实还是挺深刻的，他说为什么在这个时代我们愿意相信谎言呢？娱乐文化为什么能够大行其道？那 就是美国总统当选背后有怎样的一个大众心理，娱乐至死这个年代怎么能还能避免我们越来越愚蠢，里面的就是这些观点是非常深刻的。然后他以美国文化为透视点，辐射到了政治啊、媒体、宗教还有教育，然后向全世界人类发出这样的一个警告。 哎，大家注意，下面的这一本书最能够反映出亚马逊编辑推荐团队的那个范儿，到底什么范儿呢？我们来听一听书 我们的调性啊，这是来自于说美国的音乐史专家，那么也同时也是资深的爵士乐评论家，叫特德·焦亚的《如何听爵士》。因为可能在我们很多人理解中间，觉得爵士是不是就是我们在餐厅吃饭的时候后边的那种背景音乐啊，或者是说钢琴演奏的一些我们听不出调子的一些音乐。那么实际上呢，它是用一个深入浅出的语言向我们讲述什么是爵士，如何听爵士，它的精髓在哪里。那么即兴演奏就是随意发挥吗？然后同时我们如何听，听什么，听谁的，所有跟爵士乐相关的疑问，你在这本书中都能找到答案。 哎，七月份编辑推荐的书单的下一本书是， 这本书是故事经济学，然后这本书呢是好莱坞编剧教父罗伯特麦基的新书。他这本书呢其实说，在现在这样一个后广告时代了，消费者其实对那些夸大其词然后就感觉虚假承诺这些广告，其实更愿意相信的是故事。那其实怎样才能是把这个故事讲好，然后吸引到你的目标的用户呢？这里面他其实还讲了一个核心，就是说一场商业战略其实就是一个等待发生的故事。是不是很深刻？ 太深刻了。那我们来了解下面 这本书真的很实用了。 下面一本书是不是能轻松一点？这个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对的，这是来自于克里斯蒂·金博尔的，叫《耕种、食物、爱情》。从这个名字来说听着很奇怪啊。那么这位作者呢是一位环游世界的旅行作家，在一次采访中他遇到了农夫马克，并且被他的生活方式所深深吸引。那么他就由此扎根于那个土地，在跟马克一起在那个农场生活了14年。那么他其中更多的写的是，比如在那个农场中间，由冬到春，由夏到秋，他们为农场注入生命。同时呢，包括说秋季丰收的时候，他们举行的一些爆笑婚礼。所以这些生活中的细节，给我们带了一个写出了人和人、人和食物以及人和土地中间最动人的故事。 哎，我刚才说到了如何听爵士，是很多这个编辑推荐啊，大家认为是他的范儿。其实下面这一本书来自甲骨文，也是很多朋友认为的应该是编辑推荐的范儿。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本书的情况。 这本书是一个社科的很厚的一本书啊。 皮毛财富和帝国。 对，皮毛财富和帝国。然后这本书它讲的是旧的毛皮贸易的兴衰，然后它这个作者呢是以时间为序讲述了欧洲皮毛交易的兴起发展，然后也记述了由此导致的海外探险、领土扩张，然后包括美国啊、加拿大这些国家的建立。那我相信很多看过莱昂纳多《荒野猎人》这个电影的读者会比较熟悉，里面就是讲到了很血腥残酷的一面，但是也讲到了整个世界版图的变化的一个点。那这本书虽然它很厚，虽然它听起来好像有一点难读，但其实这本书非常的有意思。 哎，如果是熟悉甲骨文的朋友啊，可能会了解甲骨文的书籍呢大多都是引进版的这样的历史书籍，他们会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啊这样的一些内容和历史的应该叫紧密的联系。 对， 比如说他们谈过茶叶和中国的历史。那么在这本书当中呢，我们刚才说的皮毛财富和帝国呢，就跟大家介绍了另外一个角度的历史观。好，编辑推荐的最后一本书我们来了解。 这是一本非常轻松的书来自于英国的插画师，叫埃拉桑德斯，叫做世界上奇妙的俗语。它实际上是收集了大概50多幅的这个暖萌的绘画，用画笔来翻译来自于世界各地各个民族的一种奇妙的俗语。打个比方说，阿拉伯人会说几天蜂蜜几天洋葱，来形容生活并不可能事事如意。这个呢，我觉得跟中国人所谓叫30年河东30年河西有点像啊。同时像我们的战斗民族有一个俗语叫做让你看看小龙虾在哪儿过冬的，这完全听不懂。但实际上要用北京话来说叫 让你知道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 啊，对， 这是用来威胁别人的，所以这本书特别的有趣， 非常有趣，没错，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啊。刚才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一个七月份的编辑推荐的书单，可能很多朋友呢会，哎呀，长舒了一口气说，这一次的书单特别像以往的编辑推荐的这个范儿，因为我记得。有几次啊，很多朋友一听啊，怎么编辑推荐如此轻松，带来的都是那些什么笑话呀、绘本啊，这一次终于恢复了你们以往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吕林怎么回事、这一次为什么如此的像你们的高冷啊，不接地气风？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大家可能听书名觉得是不是有点难读啊，但是其实像我作为一个就是资深的女性读者来说，像皮毛、财富和帝国包括故事经济学这样的书，可能刚一拿到的时候说，哎呀，就是先就是心里面一沉，但是其实你真正拿起来这些书的时候，其实它的品质，然后包括它的内容是非常强的。然后这里面我现在还正在读的是《故事经济学》，它其实里面很多的讲到的概念，然后包括它讲到的内容是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然后它的这些实例就会让你不断的反思你的现在的生活，包括你现在工作当中的事情。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七月份的编辑推荐的书单，我们来了解这样的八本好书。一定要特别强调一下，我们的排名并不分先后，只不过是为了方便听众朋友的这样的一个收听。第一本书《母狮的忏悔》，第二本书《渺小的伟大》，第三本书《反智时代：谎言中的美国文化》，第四本书《如何听爵士》，第五本书《故事经济学》，第六本书《耕种食物爱情》，第七本书《皮毛财》。财富和帝国第八本书《世界上奇妙的俗语》，我们的节目就快要进入到了尾声了，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最后呢，是两位说这一次节目的结束语的时间了。女士优先，吕林你先。 我觉得就是在这样一个信息碎片化的这样的一个时代，能静下来读书其实越来越不容易。我觉得重拾阅读给我们带来的乐趣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刚才也讲到了很多 Kindle 的这些特别棒的地方，希望大家能更多关注。 好，李双天先生。 今天也是 Kindle 的大日子，我们进入中国已经有5周年了，那么我们也非常高兴为我们的读者带来各种各样的好书，我们也非常高兴在这样的一个节目中跟大家分享我们对于书的喜爱。 感谢李双天还有吕林在今天节目当中的详细解读，为我们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的好书，真的特别特别的多，我觉得我都一直在记书名，其实我有稿子，我准备照着这些书名去买了。我就在想，我在纠结，我是买纸的还是买电子书？我在想这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不用想，都买。 我是无缝链接，指定都读的。 好了，我们这一次啊，欢乐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再会。 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7月13号到7月22号，来北京展览馆北京阅读季中国童书博览会城市科学节吧，200场阅读活动，徜徉浩瀚书海，60场科学实验，打开神奇世界，还有十国大使馆带来的童话故事。这个暑假，北京展览馆，我们一起读书吧。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垃圾焚烧带来清洁能源， 再生。